乐假期，现在出发吧。 爸爸，开车要系安全带哦。 儿子，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 老公，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 遵命，开车系好安全带，安全出游由家人的第一个拥抱开始。 有线调频98.6兆赫， 壮阔的史诗，激动人心的画卷，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俄罗斯指挥大师穆拉文斯基指挥列宁格勒爱乐乐团演奏的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八交响曲。这部作品是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提献给指挥家穆拉文斯基的，因此由穆拉文斯基在1947年指挥的这版录音就具有绝对的权威演绎性。下面就请您欣赏。 Thank you.

Thank you.